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山心，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在这里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游戏， 萝莉， 御姐， 北京时间的20点01分啊，现在是02分啊，错了一秒。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什么节目呢？漫游嗨翻天，我是谁呢？哎，不用说了，您肯定早就知道了，我是许可啊。 嗯，现在应该说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漫游嗨翻天了哈。 你说这区别在哪儿呢，小美？ 因为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呀。 错了，区别就在于我们都是有为的青年呀啊，我们都是这个新兴。8、9点钟的太阳啊，是吧？ 对，早晨的太阳象征着希望，是不是？ 对，象征着希望。 没错，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期的视频音频回放怎么办呢？在哔哩哔哩上啊，搜索漫游嗨翻天官方账号就可以看到每期节目的回放了。 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是。另外呢 QQ 应援群小美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这个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呀。 好，那你说今天这个时刻啊，到咱们节目，你猜猜咱们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今天特别紧张，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你紧张怎么相亲了？ 因为不是 啊，你今天在前面那节目相亲了是吧？ 是的，我先前面 相亲了。怎么样结果？ 挺好的，分享了几个爱情的故事，然后我对人生的情感又有了新的理解。 哎，你这个叛徒啊，真是去别的节目分享爱情的果实， 哎，就好像你没有去分享过一样。 就低调，接下来怎么走流程来着？ 是的，我就说我特别紧张嘛，因为今天要当着老师的面就是秀专业，觉得哎呀一身冷汗。 就是你当时专业成绩怎么样？ 还行吧，我自己觉得 还行吧。是多少分？还行吧，这可还行。 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是吧？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就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的老师徐丽，欢迎徐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同学阿北，欢迎阿北。 大家好，我是阿北。 其实说是、 哎、你看这阿北的声音就很有风险，就很浑厚感觉。 但是今天虽然两位是播音学院来的，但是其实他们还有比较特殊的技能。 是，今天咱们跟他说的哈，其实就是说今天你知道传媒大学最近火了一把，小美。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有啊电竞专业。当时大家说数字娱乐就是电竞，但是其实后来经过考证啊，那个只是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制作游戏这么一个专业。哎，但是作为咱们的母校，咱们的母专业啊，播音与主持艺术啊发力了，开设了一个什么专业呢？开设了一个电竞解说。 哎，很厉害。 哎，你说原来电竞解说都是半路出家是吧？比如说我玩玩游戏啊，像五五开啊，武神啊，来说啊呀呀， 可能玩的不错的那种职业玩家， 野生风格 也会做这种解说。但现在我们 由于这个比赛越来越多， 你说这个人才储备啊，他不可能说再半路出家，也有很多，他有些人可能只擅长打不擅长说，怎么办呢？就得从最会说的里边挑会打的人。但是咱们播音主持学院一直啊学风管理，你像咱们俩上学的时候学风管理很 严 谨，对，很严谨，咱们俩不可能出去跑去打游戏， 是 啊。但是呢在近两年呢，哎，随着这个产业的兴起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好的一创新就出来了，所以咱们就开设了这个电子竞技的这么一个专业， 电竞解说方向。 具体这个方向这专业是由什么延伸呢？还是他之前是有没有这门课呢？我有没有享受到这门课呢？是吧，咱们就都留在这个片花之后啊，再慢慢跟大家讲。对，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动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哎呀，小美啊，我觉得你这个应该自信一点，因为当时你知道我的搭档小美啊，可谓是新闻广播的一把手啊，就是非常好的。 哎呦妈，咋就成一把手了？哎，吓着了。 非常好，专业非常好。就是当时我们俩一见面，先给我背了十个绕口令，给我播了两条新闻。当时第一遍给我吓傻了，我说 是你说为什么你的搭档这个脑筋有点啊这样？ 不是这么有新闻素养的一个人，是太厉害了啊！所以小美，我觉得你其实还是挺好的，尤其咱们观众，你问问大家，我觉得小美吐字发音啊什么，绝对是哈、全国一家水平是吧？ 没有，之前还有人就是有听众说那个小美也是东北的吧？我说 啊， 不是东北的 呀，你大学宿舍的同学是东北的 啊？确实有东北同学。 我跟你说呀、这个北方的语言感染力太厉害了，我跟你说，就是。哎呀，就不说了，当时伤心的往事啊，每个座都有这样。好，那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做客呢，你看我跟小美咋咋呼呼半天啊，其实还是我们播音学院主持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的老师徐丽老师啊，还有他的这个学生阿北啊，咱也是咱们播音的师弟， 是的， 其实咱们师弟啊， 欢迎徐老师，欢迎阿北。 你说今天来到这块儿，主要就是跟他讲讲这个电子竞技哈、你说刚才我留了个扣，就是说。徐老师，你说这个电竞专业这门课是今年才开啊，还是说是之前就有啊？ 我觉得你提出这个问题呢，就说明你当年其实上课的时候开了小差。 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课呢，咱们学院其实这个首先它不是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它是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我在这里再证明一下，我们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但是我们的学院是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对。 那咱们学院呢，其实这个从很早的时候，可能在许可入学之前，其实就已经开了这个播就体育解说方面的课程。 哇， 第一期开，我觉得可能是在在这里是不是会透露小美的年龄呢？实际上，小美是最后一届没有赶上这个课程的。 不用说去心理学了。 好的。所以呢，就是其实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呢，就是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开设。就是这个体育解说这方面的专业课。然后呢，当时呢，其实主要是就一个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后奥运时代呢，就奥运会还是在中国呢，就是掀起了一股体育热潮，而且呢，体育解说员在就是新世纪的这头十年里面，其实还是非常受人关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就是咱们学院在那个时候就开了这方面的课程，但是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围绕足球啊、篮球啊，就是 当时的 对当时比较流行，当然现在也很流行了。 对 这样一个体育项目，然后来练习解说。 是， 那就是到了就是微信和微博这些新技术萌生之后呢，特别是这两年，就电竞一下子崛起了，特别是。没想到这个腾讯开发的这个王者荣耀现在一下子 对全民中毒。 我得到一个数据，就是目前我不知道许可和小美是不是也已经知道了，就是目前就是腾讯在册的王者荣耀的这个人数你们知道有多少？ 我记得上回看到一个好像是我想想啊，他日收入 是肯定了吧？ 对，是两亿。 是三亿吗？ 对，三亿是他们的内部数据说是到了三亿，但是对外公布的是两亿。所以这就说明，就如果只是一款游戏，它的注册人数超过两亿的话，中国假如说我们现在说中国现在是16亿人口，那么也就是说，8个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在，甚至是非常了解《王者荣耀》这个游戏的。 哇塞！ 但是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游戏，比如说《英雄联盟》啊，对吧？比如说那个这个 CS 啊， 对对对， 对吧？甚至大家很多很多大妈喜闻乐见的消消乐呀， 哎 对啊，对吧？ 哎呀，小美玩玩消消乐， 消消乐。 所以就是咱们国家可能游戏现在覆盖的人群还是。 非常大的。那如果这个游戏覆盖人群非常大呢，伴随而来的就是肯定很多人都希望收看到非常高水平的这种赛事转播。如果大家希望看高水平的赛事转播呢，那解说在这里边就是有它的市场和有培养这种人才的需求。 没错。 所以呢，我们就沿着这个体育解说的课程呢，在里边又继续开发了这种就是关于电竞这方面解说技巧的内容。 说到这个体育解说啊，小妹，你可能没上是吧？但是我上。啊， 你上了、 啊？我跟你说，我当时真上了，我选了徐老师的课、 哎哦。 然后你知道吗？当时其实，咱们延展一下，其实电子竞技跟体育其实完全一模一样。 嗯， 体育十个人争一个球是吧？你电子竞技十个人打一把枪是吧？十个人打一个地方，你这一码事儿。只不过那个是现实生活中，这是变成电子的，而且解说也就比较相同。你知道当时上体育解说这门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哎呀，还是挺有感触的，跟咱们正常的播音是不一样的，小美。 嗯， 你是没有太多感触是吧？ 你认为小美是正常的播音？ 对，她是正常的一个新闻的播音，你知道吗？但是在体育播音上这方面，我记得当时其实体育播音很难的，小美，你现在试一下，如果有人带球什么，你怎么说？ 就比较难吗？因为现在没有画面。 不是，你看这个就是， 那时刻来一下， 比较难。比如说咱们那会儿。我要把电源也拉低一点。比如说当时学完之后就是，好，现在三球楼一号带球了，一号带球再往门框冲啊。我们知道穆勒今年呢作为转会费比较高的一个，在去年世界杯穆勒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一个进步啊。穆勒作为中场，好，现在穆勒接球，那克鲁泽呢现在是作为替补的一个选手作为场下，那现在前锋变成了这个，哎，老师前锋是谁来着？现在对不对？ 可以， 挺好的， 是的， 哎，反正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所以当时学完之后觉得。学跟不学啊不一样，就跟你看你学新闻是吧，专业你包括一毕业就到了新闻播音啊，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很多地方。 对，所以当年许可没有在你面前说100个绕口令呢，其实就是很尊重你这个师姐了。 对， 那许老师觉得像体育解说和电竞解说是不是也有相通的地方？ 对，基本上它还是有比较相通的地方。 嗯， 因为我们会看到就是所有的体育解说，首先从语言的角度上讲呢，就像许可刚才说的，因为体育比赛的节奏比较快，所以很多的运动项目，当然也有运动项目比较慢的，比如说台球啊，网球啊，但是呢就是随着这比赛节奏的放慢，这个解说员的语速也会放慢。然后呢，但是我们看到田径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田径比赛开始之前，可能解说员会说啊，一号赛道的是谁，二号赛道是谁，三号赛道是谁，但是你会发现，哎，当这个发令员把枪一举起来的时候，解说员就不说话了，然后发令枪一响，然后这个解说员就开始，哎，现在一号赛道跑到前面，刘翔冲在了前面，然后后面约翰逊追了过来，刘翔，哎，对，然后直到冲刺完了之后，他的语速又放下来。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声语言和这个体育比赛的节奏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在电竞里边其实也是这样的。 哎，这挺有道理啊。这 大家说对，徐老师已经路转粉了。 对，徐老师这很有魅力，你知道吗？ 是的。 就是而且小美，你感没感觉徐老师说完之后，你感觉这里边确实有点门道。你包括体育，咱们原来说解说篮球，解说足球，都是不一样的。这个 没错。 那其实我就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你说电子竞技到底算不算体育？ 我觉得这都关键是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界定体育。因为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就是体育理论里边，就其实体育本身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那其实说一个，就是我以前翻到的一篇文献里面说呢，其实在西方，就是美国人真正的觉得真正的体育其实不是足球和篮球，其实是游泳、田径，就这些单纯考验就是一个人他的那个技能的一个比赛项目。那篮球、足球这些在美国人的眼里算什么呢？算游戏。是带有那种互相博弈，然后并在博弈当中就是通过策略和身体上的这种执行获得一定优势，它是这样的一种游戏娱乐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电竞其实它无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的技术手段和它所涉及到的技战术不同。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就是需要双方在博弈当中获胜的这么一种游戏来看，其实电竞和足球篮球其实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只不过他们是通过一种电子技术， 对， 不是靠我们的身体力量去博弈了。 对，在这一点上它可能和这个 F1 可能，我觉得可能朋友们会觉得可能更相似，都是靠一些专门的机械，对机械的操作来获得胜利。 刚刚跟我们徐老师聊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现在问我们的阿北，阿北现在是 先给大家留个悬念，小美，我觉得啊，咱们这样让大家先猜猜阿北，看这个形象，看他的手。阿北，你把手指给大家看一眼，你看啊，大家看他的手指 很修长 啊，大家猜猜阿北啊，现在肯定是咱们播音学院的学生啊，就是说就是咱们学生，但是他之前是干什么的？大家猜一下好吧。 也就是阿北在考进广院之前， 嗯，对， 已经有一段， 有一段 经历。 非同寻常的经历。 哎， 啊，你之前是干嘛跳伞的吗？ 为什么跳伞和手有什么关系？ 不是不是，就是先说一个嘛，我看看这个大家有没有。 那阿北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嗯，对，先说吧，我看看大家猜的是什么啊？嗯，你先说吧。啊啊，阿北， 我现在说 啊，你说你说你说， 就看我这只黄金左手， 黄金左手 就能够看出来，就是这是一只打电子竞技的手。 嗯， 就是我以前是 CS 战队的这个电子竞技的运动员 选手， 对，职业选手。 哎呦， 那职业选手大概多少年这个经历？ 我做职业选手只有一年，但是我打游戏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嗯， 大家说都是 汗颜了吗？ 我跟你说啊，汗颜的事儿等一会儿啊，我跟你说，绝对的汗颜到我。大家说钢琴，弹钢琴的艺术生什么这种，可能都被我误导了。我让大家看一眼手，很修长。 是的， 小美你说很修长，大家都说弹奏乐器的这种啊。其实之前我跟小北，因为我也是今天刚见啊，刚见到阿北。阿北跟我说他是电子职业选手的时候，我先是惊讶，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跟我打的是一款电子游戏，你知道吗？如果是一款游戏，这就太赤裸裸的一种嘲讽。对，结果居然阿北是打 CS 的， 嗯， 人家都打到世界去了，嗯，我还在街道里边打一些这网吧的联赛。 你看看你的手， 再看看我的手在哪？这就不是一双。 对，这是财大气粗的手， 这是一双机枪的手，你知道吗？这是一双机枪手的手。 嗯， 咱们的阿北呢，其实当时在 CS 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而且作为电子职业选手，他不是因为那一年才去打， 嗯， 阿北是因为之前在打那一年是去参加世界比赛了，是吗？ 对，是到国外参加比赛。 嗯， 因为那款游戏在中国当时没有比赛。 嗯， CS 在一大段期间里面，嗯，当时 WCG 取消了CS 的一系列的比赛，所以说当时国内最大的比赛可能是我接触到是每年拿赞助的一些比赛。 对， 所以说， 啊，还有一些小的比赛，就是我那种巷战比赛。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国内练枪怎么样，挂着 VPN 跟外国人打，所以我们的枪法全靠延迟。 嗯 嗯，到国外打，哇，这个网好舒服， 然后都不适应了，是吧？ 对，国外人都看傻了，都烦那么快。你说我们在国内都大概5秒之后打。 是的，那阿北是怎么想到要去考播音系？ 嗯， 就是 你这个路线有点曲折，是吧？你 对， 好好讲讲。 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小时候，除了打游戏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动画片 啊。 当时最想要做， 太符合我们这个节目， 漫游二次元 番片啊。 对，然后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声音这东西挺好玩的。你一张嘴就知道，哎，你这人物设定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但是那时候不知道说配音演员可以考中国传媒大学， 嗯， 不知道有这样的专业。到高三的时候，我的历史老师有一天在跟我闲聊的时候， 历史老师是个名人啊， 就跟我说阿北，你可以去尝试考一下播音类的院校。 嗯， 然后我一想，其实我当时在文化课的学生里面，我的文化课算还不错的。 嗯， 所以我当时想考一些好的学校。嗯，第一眼就看了中国传媒大学。 嗯， 好，你这个说的好，我们在座四个人都是中国传媒大学，为你点个赞。 掌声鼓励一下啊。 继续 啊。然后当时就也是怀着试一试的梦想嘛，就是尝试一下，万一考进了，有可能我梦想实现了。万一没考进，我拿文化课还可以考我之前想考的那些学校。 嗯， 所以我就来试了一下。 提前批吗？ 对，提前考试，提前批啊，尝试一下，然后就录取了。 哎呀，你说说。嗯，然后你录取之后，你有想到咱们学校有这么一个电子竞技专业吗？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选了徐丽老师的课。嗯，就是 大三 啊，大三，嗯，不好意思，大三 的时候没事 啊，还沉浸在高中的回忆里。到了大三的时候选了徐丽老师的课，当时是体育解说，但是我就觉得，体育这东西我不是太在行，我就想拿什么东西来应付一下这个课啊，不是，来， 不小心 把真实实话说出来了啊，就拿什么来完成我的这个任务呢？ 是 啊，就想，在2003年的时候，电子竞技被这个广电总局承认为第99项运动。哎，我觉得哎，可以打一擦边球 了。机会来了啊。 对，我就拿着当时英雄联盟的这个比赛视频，我就上课去了。 嗯， 然后当时跟我现在的搭档来做了一款这个 解说 是现场的一个解说。 大家有没有被惊艳到，同学们？ 然后同学们因为玩的人多呀，所以说大家后面就基本没有几个 呼声很高的，这个， 对，基本没有几个做传统体育项目的，都来做电子竞技 啊。 嗯， 就所以他们这个班里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跟那个阿北一起， 对， 都是在做电竞解说的职业的解说。 啊， 对， 嗯， 哎，阿北，那你现在主要解说什么呀？就是 我先 英雄联盟， 现在主要解说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两款。 哦，嗯，这 这两款游戏，你哎，你这不对了啊！你怎么能放弃 CSGO 的本行？你知道现在我每天啊，我跟你说，虽然人不玩不了，觉得太忙了，玩不了这些 CSGO， 我每天都会看着那张海报，你知道吗？先默默的静住一分钟。你怎么不为什么不涉及一下 CS 的解说呢？ 我现在在抓紧练枪，因为我现在最近接触了一些 CSGO 的职业战队的队员和一些他们的老板。然后就是最近的一些比赛我也在一直关注，期待着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有 CSGO 的比赛，然后我也希望能够以一个职业选手的角度对去解说一下。 所以也是没有放弃 CS。 对， 是。 那像阿北也经常会自己在网上去做解说吧？ 现在有固定的平台，他是在电视平台里面。 电视平台， 对， 哦，那很厉害。 哇塞，电视平台解说 应该是歌华有线里边的那个游戏频道。 应该不是歌华游戏， 不是歌华游戏， 它应该是就是咱们安宽带的时候的那个机顶盒子。 我知道里边的付费节目是吧？ 对，付费节目。 哎，挺好，我看我回去得开通一下这个。 对，优质内容付费。 对对对，每天得看看这个挺好。哎，阿北，那你看啊，咱今天你说之前关键没沟通，我也没带这个视频，你这方不方便？你大概先来两句，你这个英雄联盟一般解说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一般解说的时候其实跟现在说话稍稍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在可能解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我跟搭档会有一个。 你搭档是男还是女？ 男的。 哎，这就不对了，应该找个女孩嘛，这是。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哈。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嘉宾，假如说像女的嘉宾啊，玩家嘉宾，会 就是好看的女生在这边啊。 那阿北 主要也得是玩的好 啊。是，阿北可以展示一下，让我们的徐老师听一听哈，现场演说 一下专业， 来让徐哥师姐听一下。 好的，那么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应该是 漫游嗨翻天 啊！咱们今天这个有主播对战环节。那么好，现在我们的老师代表队和我们的学生代表队啊，现在就是双双，第一方还有五秒到达战场。那么我们的徐丽老师现在孤军奋战，一个人冲进了对方的泉水， 自杀式进攻。 但是作为学生的我们依然不敢动。 好，哎，他这个解说其实有点带点趣味性的啊，就是咱实话实说。当然，我相信阿北有机会啊，给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真正到时候，反正准备视频吧。 好的。 阿北，你觉得这个解说跟我刚才那种体育解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作为解说来讲，都是为听众和观众们服务，都希望能把这个比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乐趣。哎，对，说白了都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看好、看懂、看得更有味儿。然后所以说，其实无论是你是什么样风格、什么样的说话方式，或者说什么样的音色，其实只要观众喜欢，你能把它说清楚、说明白了就好了。 对，也有激情。 徐老师很赞同吗？ 徐老师，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对体育这个东西呢，当然这个我们在奥运会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是就是要考虑为国争光啊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呢，可能体育对于很多人的这个意义在于每天晚上8点到10点钟的时候，他拿什么东西来消磨这段时间。所以无论是体育解说也好，还是体育转播也好，还是打电竞也好，还是看电竞也好，它无非是为老百姓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左右的这个时间档呢，当然他们也可以听这个叫 漫游嗨翻天， 对，也可以听这个节目。他主要是希望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在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能够得到放松和愉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就是无论我们报道哪个项目，或者无论我们在解说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为老百姓们带来快乐。我觉得就是无论我们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行业，只要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10点钟的时候让老百姓们开怀大笑一下， 对，听了你的解说， 我们觉得我们无论是坐在北京电台的直播间里边来说这个嗨翻天，还是在这个机顶盒里边说比赛，还是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加班上课做作业，但是只要大家觉得开心，我觉得就好。 哎，我这特别有一问题啊，小美，你说徐老师，咱学院这老师也很多啊，您为什么就是让您去，您想到去教授这个电竞 解说， 是不是平常自己玩游戏，徐老师？ 其实一方面是因为以前体育解说是我教的，所以呢，沿着这路呢，就是电竞出来之后，我们有责任就是在这路上继续往下探索。但另外一方面，说实话，确实我也在打，但是可能打的没有这个 肯定打不过阿北了。 那会不会因为现在担任了这个学科的老师，所以我更要去了解多一些的游戏，多练练手？ 对，了解是需要了解，但是在某些程度上还是要给同学们做个榜样。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打游戏。 阿北听见了啊，上课中不能打游戏啊。 对。 然后那徐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您平时这个课程，比如说都是教授一些什么呢？大概？ 咱们回到校园，说说这门课程都会设置什么样的？ 我们可能会在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实际上做体育解说最难的就是它跟有稿播音，可能最难的地方就是解说员坐在话筒前的时候，他未必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今天这九十分钟的时间里面到底说点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教授的一开始呢，我们会根据就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目的是给老百姓带来娱乐。当然，在带来娱乐的同时，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对于这个，因为看体育的很多都是青少年嘛，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在这个体育里边呢，利用体育比赛的这样一个平台呢，多传输一些正能量。所以我们可能兼具着，就是如果说的就是学术化一点，可能我们兼具着娱乐和舆论导向两方面的功能。那我们从这两方面功能出发呢，那解说员到底应该说点什么呢？我们可能就是会先教大家，就是解说员在比赛的里边，他可能有的时候要描述比赛，有的可能时候要解释技战术，有的时候可能要做点评，有的时候可能要抒情，有的时候可能要提供一些关于队员或比赛的背景资料，还有的时候， 看来我当年真是没好好上， 对，你这些都没有记住吗？ 许可觉得很陌生，哎， 对对对， 我上过吗？ 对，但是我们给他教说一个绕口令，叫描解评书背话题。就是一个姓苗的姐姐和一个姓平的叔叔一起背话题，描述、解释、评论、抒情、背景资料、场外话题，这就是解说员他需要处理的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会说，就会在教授同学在这个就是内容既定的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包括我们用什么样的词藻和句子，还有我们的老专项，就是我们的用声啊，然后语言的起伏啊，重音节奏这些。最后这一块就是我们在掌握了这些东西之后，解说员该从哪个地方去汲取信息。一个解说员在解说一场陌生的项目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用最快的手时间最快的效率掌握一项运动，大概是这么三块。 哎呀，我真小美，反正我个人觉得啊，真是没有什么主持的不好的，主持的不好就是因为你课当时上的不好，真的。 对， 就是一个体育，我当时在想，一个好的解说员，比如说咱们当年看无论是央五的球啊还是怎么样，他们那些让人觉得哎有激情又有抒情啊、哎、也有背景资料的介绍，还有这个很多，哎呀后来一想全是教过的，这个其实你要好好的学都能明白这事儿啊。 但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其实咱们专业的学生可能更多的他还是冲着播音主持艺术这个专业来的，可能不如社会上一些真正的玩得特别深特别透的玩家那么了解游戏。那我们的学生在做电竞解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首先就是毕竟电竞转播不是电竞本身，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我们是一个传播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在这里边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会就会一下子深深的影响许多人。他不像我就只有我们四个人然后把这个信号切断，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播者，在进行大众传播的时候，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这是其一。 是的。 其二就是我们要为我们所说的话负责。 哎， 这个意识， 对，这个真的是啊， 这个意识需要很注意哈。 对对 对， 就是说电子竞技的转播者他不一定就是电子选手本身，因为他承担的一个其实转播的， 对，他承担的是把电子竞技里那些娱乐的那些快乐的东西转化成有声语言进行传播。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你那个 你玩的好就 APM 吧，就是那个不是你的手上的速度有多快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的， 是 的，而是你的意识，还有你的有声语言的表达能力，还有你的责任感，你的格局，这些东西其实打造了一个就是跟电竞选手相比起来更加专业的一个传播者的角色。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和一般的电竞选手还是有区别的。 是是是，行，那咱们上半场这个还剩个一分钟啊，咱们这个上半场先这样，咱下半场呢再跟徐老师还有阿北慢慢聊，大家有什么感兴趣问题可以交流。 是的， 我觉得 大家可以通过 B 站来给我们发来弹幕。 是，小美，我觉得把咱们的事儿该交代再交代交代，还有个52秒吧，传给你这个新闻播音者。 好的，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哈，这个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耍。此外呢，如果大家看我们节目觉得开心的话，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

也就那个数量是有限的，是，所以大家赶上一个老师还是挺正常的了。 你应该说是稀缺资源， 啊、稀缺资源， 对对对，稀缺，茫茫啊，人海中啊，反正咱俩能相识是吧？总是有一丝丝的缘分。 嗯，那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他们就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的老师徐丽，欢迎徐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阿北，欢迎阿北。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北。 是的，先给大家聊的是一个， 上回聊到哪儿去了？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对，电子竞技解说的这个 方向， 比较特殊的播音学里面的方向了。那刚刚也提到了校园的生活，然后就说有什么样的课程设置是吧？然后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突然引这话的，你要引你大学说男朋友 啊？为什么？ 不知道，你突然一下讲到这个，我以为要这样，我还心里一惊，你知道我这聊什么？ 没有没有，其实想跟两位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在招新同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专门冲这个方向过来报名的？ 那阿北，你先结合你自身的经验， 阿北不是不知道吗？当时报的时候， 对，当时是不知道，但是后来其实我上了大学之后，除了上课以外，最大的任务是什么？不是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打游戏啊！ 啊， 你这 个我们肯定知道， 你这个跟我们当时在残街啊混迹了很久，算了， 咱俩混的应该是一个网吧， 徐老师在呢，算了 、所以说最大乐趣就打游戏，但是打着打着呢，其实就想，哎，这打游戏这东西，包括看比赛。为什么人家能解说，而咱们作为专业学这东西的，咱们就不能去研究研究呢？有这么多人看，咱就有市场啊。所以当时正好又需要就是上体育解说课的时候， 你 然后哎， 这个才是重点吧， 正好要选课， 哎，就发现了一条蹊径。 阿北，你别看你现在八点到九点，你欢乐一个小时，从门出去。 从那门出去 人生 还是要做人啊。好好，你接着说。 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可以拿这个东西来作为以后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选择，而且正好我以前也是职业选手，所以说我的最大的爱好跟我的工作如果能够结合起来，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确实是，这事儿非常好。到最后你就这样了是吗？ 所以说 选择了这个 就只能这样了。 很好，最终你选择了这门课是吧？ 对，是的， 而出于你自己的兴趣啊， 出于兴趣 要选课而选， 对，是出于兴趣，这是现选课啊，选修课，所以说我是出于兴趣选择了这个课。 好， 徐老师， 你说，哎，徐老师，我特好奇啊，学咱这个就是目前这门课的人是男生多女生多呀？ 其实比较均衡。因为其实可能以前我们在足球或篮球的时候，可能很多观众会觉得女生说这个篮球足球好像有一些 弱一点， 对，或者说有一些违和感，对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可能还是就是这个在创作上，可能在审美的这种创作上可能还欠缺想象。但在电竞这一块呢，就是它起步的时候其实就是男解说女解说都有，啊，所以像现在大家可能打游戏的人可能都比较喜欢的 Miss 啊，对吧，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现在很多女生其实电竞也是可以说的，其实传统体育也并不排斥女性，比如说体操啊，网球啊，跳水啊，像这些比赛其实女生说有的时候甚至比男生说 效果 要更合适，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哎，老师，那咱们这个学这门课的人大家都打游戏吗？平常有没有不打游戏来学这门课的？没有吧，基本。 我觉得还是很少，可能很多人就真的是跟阿北一样，就是就包括这个报考的时候，就报考咱们系，很多可能都是就是打着打着电竞，然后觉得电竞解说很好，但是这个社会上到哪能去培养我的电竞解说能力呢？好像没有专门 啊， 对， 全国最专业的这个播音主持艺术， 对，就会考虑到哎，有一个播音系，那播音系里是不是就可以教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有很多人来。其实咱们这几年除了阿北之外，就是咱们这两年新入级的，比如一六级的同学里边，就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来这个，就是进到播音系之前，其实已经是英雄联盟的职业选手，而且她的那 现在。现在 卧虎藏龙啊！ 不是，哎，小美，你知道吗？我在这边插播一下我的心酸史啊。当时啊，徐老师，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我组织了小美，你知道我们班的几个男生。当时我们在残街有网吧争霸赛啊，就英雄联盟，你知道吗？当时我们 组织的， 对，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组织战队去参加人家这网吧争霸赛，他就是面向社会的。然后我们当时起了一个很炫的名字，叫传媒一哥队啊。然后当时就去了啊，徐老师您都知道有谁？基本王一鸣啊，孔祥宇 对。 然后当时 高野尊 对对对，我在里边打这个ADC 啊，有人打辅助啊，老三给我辅助，然后孔祥宇打中单啊，这李周啊，邢德国打什么上路打野，当时我们组织这么一队去打比赛，结果发现哎呀，这个社会上啊强手太多了，这个强队特别多，特别厉害， 我们当时就不行，你知道吗？要是有现在这光景啊，比如说我拽一学妹拽一师姐都是什么职业选手出身，我横扫残界，有没有？我跟你说， 其实我听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其实咱们传媒大学现在就已经有那个就是学生民间自发组成的就是校级队，就是跨专业的各个专业打得最好的人组了一个队，然后好像也是在外边在打比赛。 那有收获什么样的战绩吗？ 这个具体我就没再了解了。 是，但是反正我当时看过一个英雄联盟的排名啊，那个小美，清华北大啊，这种大家意义上的这种学霸学校啊，我在我的印象里，我个人觉得清华北大的学生应该一进门就是再见了我的风，再见了我的雨，一进到这个理工学校就是啊，我的二次积方程是多少啊，黑洞的起点是多少啊，它的运算率，你知道吗？这个学校我觉得不可能有网吧的存在啊，甚至说没有人可以打游戏，手机上绝对全是科学性的软件。结果你知道吗？在英雄联盟的排名中，清华北大分明并列第一第二。 人家打比赛的人多的计算，对方 CD 还有 1.25 秒恢复 对方的弹道攻击。 哇塞，这太厉害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后来我发现在高校中大家以往的形象是不对的。其实有一些什么叫一本，有时候电子竞技打得好的才叫一本。 那也不是，这个东西是知识就是力量。 刚才说这个小易被点名，现在发现刚才 啊高野尊、 钱泽国、是吧，小易、还有孔祥宇， 全是战队， 你我就发现凡是你刚提到那些名字都已经来参加过我们漫游汉翻天了。你是打算把 当年的电竞选手你知道吗，这全是一些就是电竞选手啊，这很当年很用心吧，无论是在这个游戏上撒血还是砸钱， 包括这个炉石传说这款游戏，大家说清华北大也打到过最后。 对呀、 你发现人家把学霸的属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的。 炉石其实挺明显的。 你看那个咱们上回请的世界冠军双料王天师过来打游戏，我老天呀、对面还剩四张牌，四回合，你扔这火，他就肯定对面使十两个什么增兵，这样你下一回合加一加一加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加一加二，动 变 六级 的思维能力， 对，然后就没了那对面啊。 这种游戏就是要靠预判，就是你要对局势、 小美你好懂啊， 是啊， 小美懂吗？ 是啊，你忘了我就是这个横扫水友的时候了，是不是？当时被我打败的那谁谁谁， 我跟你说啊，各位，咱们可以期待一下啊。下次我跟你说，我一定主张啊，包括咱们这个薛老师和阿北来说，咱们就来一个。我跟你说，英雄王者荣耀大 PK， 我就让小美这牛皮啊， 中单 看能吹到什么时候啊，好不好？大家就变个一 v 一啊。 好，我要中单，我跟你说， 真假的？ 因为刚刚那个七点半的时候，我在上那档节目，然后那个妹子 你把咱们的、就是、 她就喜欢中单， 你已经把咱们的游戏内容扩展到整个频率的所有节目里边， 慢慢渗透。 对对，一定要慢慢渗透。大家小点声啊，这是。好，咱们问秘密的事啊，好，咱们接着来问徐老师啊。哎，徐老师，那您说这个课程，您当时设立的时候是举步维艰啊，还是说，因为毕竟这个很新兴的专业嘛，您在里边说要这样， 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 对，有反对吗？ 其实还好，我觉得就是整体上就是大家还是摆着一个比较开放的这种心态来面对这个事物。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学的精神，就是不管那个就是可能我们国家现在可能对电竞呢有不同的看法，就是阶层里边可能有的人认为电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也有的人可能会认为电竞是玩物丧志。但是不管就是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些事物呢，就是不能否认的，就是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在打它。在打它呢，就是如果我们一味的回避它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开放的大学所应该具备的精神。就是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们应该研究它，研究完了它之后呢，我们才能知道它怎么发展才能更好。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就是整个学校包括就是这个学院这个层面上，其实基本上还是秉着很开放的这种心态来支持，就是 开放的学习的 心态。对，来让你有这种空间来对它进行一定的研究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不要一味的去那什么，大家客观一点是吧。然后 当时去年前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特别火嘛，就是说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设立了电竞专业。 他那个电竞专业可能是更多的是落在游戏制作这方面。就是如果在这个产业里边它应该是最上游，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打联赛就是都必须依托一个游戏平台。然后呢就是那谁做了这个游戏呢，他可能就是这个产业里边这个产业链当中最上级的。所以之前说的那个电竞专业呢，其实主要是就是游戏制作。 所以大家有一些误读吧，因为当时可能很多人理解的是要招一批学生学习怎么打游戏，包括电竞的管理。 这个当时是有点误读。 这个也还会有，比如说咱们那边管理学院啊，或者动画学院联合的 这些肯定也都会涉及。 哇塞， 但是以那个游戏制作为核心的。 怎么我上学的时候没赶上这事儿呢？ 对， 回学校重新读了一个。 当时小美我还用去那些是吧，花钱去玩游戏吗？ 你高考的时候要是再保留几年其实你都赶上了。 不行了啊，薛老师，我这年龄已经很大了，再保留几年。 没关系，这下了节目多向徐老师请教，是不是？活到老学到老，什么时候考试都不晚。 对，请教这个电子竞技啊。其实薛老师，你说到电子竞技专业，你大概给说一下咱现在这些比如说盛行的这些电子竞技的解说，他们这些优缺点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到现在 就目前的一个现状吧，就国内 目前这些现状，我先开个头，但是我觉得阿北可能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其实他很了解这些解说。 对， 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现在这些解说呢，因为都是青年人，就是从他们的声音里边能够听出他们对，就是这个电竞呢非常的热爱，然后也很希望就是把电竞这里边的好的东西传达给受众，但是那个目前就是咱们这边从事电竞的人呢。很多都是半路出家，还有好多像刚才许可说的是电竞选手转的， 转行了。 那他们其实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会把电竞解说想得过于简单， 对。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能只是觉得我能看懂比赛，然后用语言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但是他可能没有考虑到电竞解说作为一个大众传播 的 这么一个位置上，他所承载的责任，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那个发挥的这种开掘娱乐的功能，可能他们想的很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现在的电竞解说呢可能只是雏形，就是真正的像传统体育当中类似于宋世雄啊，对吧，包括可能后来这个涌现的其他的解说员，就是这种在社会上能够有这种标杆作用的解说员，我觉得现在在电竞界可能还就是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没有出现， 那肯定， 对， 那肯定， 可能这个产业还是需要就是更有责任意识，然后那个在这个业务范围更规范，而且那个走的路数更正确的这么一个 是 解说员的这种队伍出现 到道路上， 对。 其实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小美，其实之前有很多电竞选手都转去那个电子解说了，因为他后来从战队出来嘛，他没办法， 因为他们本身比较了解游戏，可能水到渠成就。 他们可能以为那样，但是其实到后来你发现留下来的只有几个人，那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其实那几个就是天生有个性而已。就是他可能能做一些直播平台中他能很好的解说游戏，但是真正做到电子解说，你发现还是真正的专业选手只能当个嘉宾，就到最后，我觉得这方面是不是阿北有什么好的体会？ 阿北来说说， 那我就来聊一聊我的感受吧。就因为我搭档过很多人，他们我的搭档大多数都是职业选手，因为他们能从职业选手的角度帮助观众朋友们来分析这个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专业是吧？ 对，他们能看得更清楚，然后看得更清楚，然后我们俩配合给大家讲得更清楚。所以说，对于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解说，他们是半路出家或者职业选手转型，他们可能更注重游戏层面的东西，而对于语言层面的东西，就是咱们 需要解说来把控， 对，需要咱们这个播音系出来的解说咱们来把控，可能我们会对语言更敏感一点，所以我在做解说的时候这几年做的也是控场解说，就可能由职业选手他们来做嘉宾来做这个技术的指导，这个会更多一点。所以说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说我们能够把节奏把话题场像老师刚才聊的那些 驾驭得很好， 而职业选手他们的特点就是说我把这个假如例如说一场游戏发生了团战，发生了一次爆发性的战斗，我把这场战斗给你讲得淋漓尽致，这个战斗的这个战术还有他们的这个打法给你讲得很细致，这就是我们各自的一些优缺点， 优势互补其实可以啊，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感觉啊，小美不知道，因为你女生嘛是吧，你可能对游戏这个不是特别多，我个人感觉现在电子竞技解说呢，就是为什么之前很多电子竞技比赛不被大家所接受，大家觉得哎，好像游戏嘛，就是你知道吗，直到纳入这个现在这个亚入运动会哪怕全运会的项目，大家才觉得哎，好厉害，为什么？就是因为之前的电子解说给大家一种不太专业的感觉， 是的， 就是、 确实 对吧，你说是吧，阿北，无论是从这个发声发音还是你从怎么着，就是你说 语言规范上， 对，你说你作为电子解说，那最是你可以不是很专业，但是你也得说保护着像徐老师说咱们这个语言的一个传播者的这样一个责任，你稍微得先专业一点。而且其次呢，就是咱们很多电子解说的现在一些解说的人群呢，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学过很方法论的知识，他们觉得低俗的就是搞笑的就是娱乐的，所以他逐渐把这个电子竞技这么一个体，其实它是一个体育项目， 对， 他把它说的就是完全有点，就是你知道吗，就有点 不能说是低级娱乐化吧，反正也差不多了，就有点往下游了。其实它也可以很高端到一个足球的一个战略的讲解，他们可能有很缜密的一个训练，或者说他比如像阿北你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那不可能很简单吧，说大家推就推，你这是吧， 对， 肯定有很多战术融合。那这跟 NBA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 对吗？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啊，你说 啊 呗。 啊，就是说刚才许可哥说的很对，就是说很多的开始，尤其咱们在中国电竞发展的初期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职业选手，他们在做转型解说的时候，甚至说有些半路出家解说，他们就会说把大众传播和他们平时打游戏闲聊的那个区分的有点不是特别明显， 哎， 可能咱们私下打游戏就怎么着， 你爱怎么聊怎么聊， 爱怎么聊怎么聊。 嗯， 但是咱做节目毕竟是大众传播，毕竟是给很多人服务的，那你就不能说把平时咱私底下那一套搬到台上来。 对，这显得难上大。对，你说的这特别对，你难上大之堂，所以大家在电视转播中一看，你觉得哎，这什么呀？就容易就换台。 是的， 是的。那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刚刚徐老师说，我们不仅单就承担着这种娱乐的任务，我们也承担着舆论导向的任务。 是的， 而且现在很多观众都是偏低龄化嘛，可能以青年和少年为主。 哎，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解说的时候，你去硬给大家灌输一种 一些这些 价值观， 对。 或者说我们硬去以一种比较这种说教的方法去给大家做这种舆论导向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那怎么样才能比较自然的，或者说比较好的把我们的想法去以一种相对来说轻松和娱乐的方式传递给大家？ 就首先其实这个就是小美你现在想的这种就是舆论导向呢，其实还是把它想得很 就比较高一些， 不知道怎么描述，可能形而上学。 嗯， 就实际上那个很多时候，就包括西方的新闻，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像这种就是很多就是善恶呀、美丑啊、好坏呀这些标准的渗透呢，其实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嗯， 电竞本身其实它本身就带有很多就是正向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的英雄联盟，比如说许可之前玩的 CS， 为什么他们喜欢玩呢？是因为它建立在五个队友之间的团结和友情上。 嗯， 就是本身游戏本身其实它就包含着很多社会当中的正能量， 是 对吧？包括比如说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很多这个玩家可能都会说坑。什么叫坑呢？就是一个人在完成共同的目标的时候，把其他的就是把其他的人呢，就是那个 晾在一边了， 晾在一边了。 嗯， 像这种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在那个游戏当中呢，就是你就会看到弹幕上就会出一堆啊问候，该问候谁问候谁，这个在这里不好说，但是呢大家都懂的啊。当然这个也不对啊，但是呢你可以明显的从这些弹幕里面看出来，就是其实很多的老百姓在就是打游戏的这些玩家啊，其实心里边他的那个这种价值取向还是很希望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信任，然后能够团结的。那解说员在这过程当中，如果看到比如一支战队在比赛的时候彼此团结在一起，在团战中取胜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进行灌输式的教育，他只要支持，只要赞赏这种行为，只要在这过程当中通过华丽的辞藻去那个烘托这种场面，去烘托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配合产生出来，然后以弱胜强的这种场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玩家就会被感动， 润物细无声。 哎呀，听完这个我觉得太厉害 了。好，这个也是为舆论导向做一个证明，就是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有正能量的。 是的， 然后无论是电竞还是什么东西，其实都是里面都有正能量。然后我们作为传播者呢，就应该把这些正能量呢更多的把它点出来，让大家看到它。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们的这个世界就会生活得更美好。 是，那今天节目你看也差不多了哈，咱们跟徐老师聊了这么多，反正最终我总结两点啊。第一点，大家如果学这个电子竞技解说，可以多多报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技术学院啊，找这个徐丽老师选修这课。另外，在学校的学生们呢，也要多多好好学习。我觉得啊，咱们下期可以来个这个，下期啊就把学生们啊叫到这儿，让他现场给解说一下啊，咱们这也享受一把解说的盛宴啊。 让我们的阿北也可以给大家带来现场的解说展示。 好，可以。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最后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两位觉得未来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走向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说的是解说还是电竞？ 对，我们的电竞解说， 电竞解说， 就是或者两位希望他能够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来阿北， 其实我作为现在的可以说一线的工作人员吧，我可以说，我觉得我希望以后未来这个产业能够更加的专业化、职业化，然后更加的像刚才徐哥说的高大上，这是我 不如正轨一点，稍微 是的， 好。 徐老师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词吧，一个是更规范，一个是更健康。 哎， 徐老师一看就很有新闻发言人的范儿啊！ 别， 这很好很好，这真的说的很对。 是的， 反正我觉得这期因为咱们节目毕竟时间有限嘛，小美是吧？也不可能一一跟大家都讲明白什么。我觉得更多的趣事呢，咱们可以后几期的节目啊，到时候反正会给提前大家预告。说到这儿，大家怎么看预告呢？啊，我这个软职插入的就太明智了，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 再次感谢我们的徐老师和我们的阿北做客节目，谢谢二位。 再见，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都会给大家请来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的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以及我们在 B 站上面的这个直播账号来锁定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然后如果想看我们的录播节目呢，也可以在 B 站看我们的视频投稿，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然后明天晚上的节目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明天晚上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刘明月和李兰玲。明月兰玲又要来了， 来了啊！ 是的 ，OK 啊，想死这个明月兰玲了 啊， 是吧？他俩肯定有无穷的话对我说 啊。 好了， 为什么对你说？ 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 我是徐可，那拜拜喽， 我明天再见，拜拜。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